喂，翻嚟啦！ 又系我哋星期五晚嘅血汗解封啊！系啊，有我荣少， 喂仙人， 喂一笔， 系唔好意思啊，今日迟咗少少咧，就因为阿荣少啊， 开播先啦， 赶过嚟啊，搞到真系唔好意思啊，同大家说个 sorry 先，系啦，咁啊，我哋需唔需要有啲咩嘢讲啊？我哋 8月18号啦，大家都要踊跃啲啦， 系啊， 我哋嘅一周年台庆啦，咁样，同埋听日都系有呢个健康讲座嘅， 系啦系啦，呢个我哋一定要交代一下先啦， 冇错，我都有好几个人帮我报咗名噶啦。 系以之前我哋嘅经验所知咧，先人好鬼多朋友会出席噶喎。 唔知喎，大佬千祈。 系、我明白，明白，明白，明白。不过咧，不过开心嘅，因为咧，我哋都中意搞聚餐嘅。因为好多时咧，我哋只能够喺个网上面同大家接触、只能够揾一啲地方，譬如话聚餐咁样啦，能够同我哋嘅网友可以多啲嘅联系。 系啊，咁当都系支持阿大肥啦。因为大肥又冇一个免费嘅台，系咪先？ 系啊， 咁啊台庆大家嚟参加下，支持下佢啦，系咪？ 系啊，咁大家开心 倾下偈啊，咁咯， 俾啲支持佢啦。系男嘅就嚟握下手，女嘅嘴佢两啖啦，咁样。 哇，你即系 含佢一个 耳，我冷面笑将你成日讲笑唔笑嚟啊？ 啱啱个女仔想报名，哇，唔系话要做呢啲唔嚟咁，你 咁咪咯？你讲笑笑先得噶，讲 笑噶， 你唔笑人，你以为你讲认真就真系大镬啦？ 餐饮大。大领落咁啊，咪几好 咧？不过我谂咧，嗰晚咧，我哋都仔仔一堂啦，都好开心嘅咁系啦。咁啊，同埋大肥就话我哋会有好多抽奖啊， 剩啊，都多嘅，都多。 系啊，希望大家就尽兴而归。咁通常咧，我哋嘅习惯就系咧，大肥好中意咧，就系你俾嗰个价钱咧，就永远都系物超所值嘅。 系啦，你放心，我哋系尽兴， 系啦， 一定唔会打成一片。只会尽兴 打麻雀就 OK 嘅。 有麻雀系咪有麻雀打噶？ 应该有啊， 尽量安排。 尽应该有定有先，大佬。 唔系，其实你早嚟咪有咯。咁你冇理由开餐。 唔系，如果有嘛，可以通知嗰啲参加咗。喂，如果有麻雀打，叫佢报定名咁，你预 有麻雀有麻雀洒落嘅。 系哎呀！ 但你要早嚟咯。如果你冇时间，你迟嚟都冇时间打。 咁你大佬，你8点钟嚟打。打更就得啫，打 咯， 冇错啦。应该你要打麻雀，起码5点零钟啦，起码打最少打4圈啦，系嘛？开心下啦，大家系啊。好， 阿冬天祥话咩啊？打 K 轮啊，你唔介意佢个年龄啊？我搵个俾你，系嘛？你系咪先？你系咪 OK 先？你讲呢啲， 唔系尽量大家出席啦。我都想同大家网友咧多啲见面，多啲接触嘅， 系俾啲意见啦。 系俾意见最紧要，我哋好听人哋意见嘅，即系就算做得好唔好，你赞又好。好谈又好，我都想大家多啲接触。 系啊， 系啊，好，我哋又好似有啲人咁样，我见过有啲节目咧，即系唔系我哋个台嘅，佢咧下边有啲 comment 嗰啲删鬼咗，我觉得唔系咁好咁样。我即系你闹荣少都唔紧要噶，你话荣少，哎，好似上次咁样，又话我好感情啊，个死人样又衰啊，我今次就笑翻， 哇！即系你做啲咁凝重嘅案件，点笑啫？ 上次好惨嘛，因为我自己都系为人即系父亲啦，咁即系见啲小朋友俾人咁样即系锯发咧，个心好乸噶， 系 啊，好嗱，今日事不宜迟啦，我哋讲咗好多唔同嘅嘢 先啦，不如 好啦，咁今集嘅一个血汗大风咧，眨下眼我哋就到第10集啦，哇，双位数字啊，咁今集咧就都系严重嘅，叫做弑父杀母， 系， 咁讲真，弑父杀母咧就唔系净系锯阿爸，或者净系锯阿妈，系一定系锯双亲嘅，系啦，咁我哋去。第一张图先， 系啦， 嗱呢一个男仔咧，大家睇佢咧着住睡衣咁样咧，咁啊呢个去 Facebook 佢自己嗰个 post 嘅相出嚟嘅，咁呢个男仔好细个，得18岁嘅啫，咁样呢个咧呢单案件咧就系我哋第一单要讲嘅案件啦，就系18岁仔就伙同。一个同学啊，就杀自己父母嘅。咁好啦，呢件案咧就嗱，我哋今日会讲两件案嘅。第一件案同埋第二件案发生嘅时间，根本上系同一个月入边发生嘅。 系啊，好近， 系息息相关。 系 嗱，亦有心理学家讲过，同类型嘅案咧系会有互相影响嘅。嗱，我哋最尾嗰节咧就讲多少少呢样嘢啦 吓。尤其是香港添。 系，我哋嗰个资讯发达啊，根本上你唔想听嘅嘢都系咁质量。 因为由细咧个地方， 香港系好兴咁嘅，有一单呢啲咁嘅案咧，好快有第二单。 系最犀利系嗰阵时咧，非礼案啊，嗰个色魔案啊，哇，同一时间爆几个色魔出嚟。 几个色魔 系啊系啊 系啊， 好， 好，咁我哋讲一讲啦，呢个男仔啦，好啦，我哋去埋第二幅图啦， 0102 系啦，嗱呢一个咧就系其实同一个人嚟嘅，佢拉咗之后咧个样，咁你嗱呢个样咧侧面睇咧，阿老先更加之细个个样， 系啊。 系啊，我哋叫做呢啲老笋都未生埋喎，即系以我哋嘅年纪啦，我哋啊， 臭未干系咪？ 系啊，咁啊，佢十八岁仔啦，咁啊，发生嘅日期咧就喺2013年3月16日嘅凌晨嘅。 嗯， 好啦，我哋翻嚟见翻我哋个样先啦。好啦，好啦，唔该 ，operator。嗱，佢个地点咧就发生喺呢个元朗嘅八乡。 嗯， 好啦，咁元朗八乡咧，咁如果咁样同大家讲咧，就一定唔系啲高楼大厦啦，系啲村屋地方，系啦发生啦。咁、村屋地方嘅话咧，通常发生呢啲案件咧，咁就你闩埋晒啲门咧、就唔系咁容易发觉到有呢啲事情发生嘅。 冇错， 系啦，好啦，讲讲个凶手啦。头先嗰个凶手咧就叫做霍立贤，咁、就十八岁当年啦，当日啦，咁咧佢就同一个同学仔、叫做明天，阿陈明天19岁，咁、两个人咧就同学仔。就读呢个凤溪第一中学，系、好啦，咁咧佢个呢单案咧就造成咗一死一伤嘅。好，我哋去一去呢个0105，系啦，去0105，系啦。嗱，呢单案咧发生嘅时候咧，记者影到咧个楼梯，因为佢哋本身住二楼嘅，村屋二楼同埋天台嘅，成个楼梯落嚟都系血。点解会有血呢？就因为佢呢、這个 佢妈咪好似系 系啦，佢妈咪 逃走， 冇错啦 ，Abby 讲都冇错啦，逃走嘅时候咧，搞到成地血嘅，系啦，好啦，咁啊讲一讲咧，好啦，翻翻嚟先，系啦，嗱呢单案咧一死一伤咧，就个爸爸咧，即系阿霍立贤啦，个爸爸就过咗身嘅，个妈妈咧就重伤，系啦，好啦，咁啊讲讲佢爸爸啦，佢爸爸咧就叫做霍丽丽慈啊，好，佢去 0601 丽慈啊，花名嚟嘅， 系啦，佢个名叫霍丽慈，礼貌个礼啊，祠堂个祠，系啦，咁啊呢一个阿霍先生咧就当年嘅时候咧就50岁，但系咧霍先生咧佢本身。佢自己系一个退役咗嘅华籍英兵嚟嘅， 系即系俗称嘅水雷炮。 系啊，水雷炮。喂，点解叫水雷炮？ 真系唔知喎，呢个问问嗰啲人先知喎。系咁样叫佢哋水雷炮啊！ 但系以前咧，我记得咧，60、70年代听到水雷炮都惊惊地 嘅。差佬都唔怕噶嘛。 系啊， 因为 劲过扭计， 因为佢打完交咧，佢翻去军事法庭嘅啫嘛，佢唔会受法庭审噶嘛。佢翻去 muscle court， 佢唔使。 佢唔会喺 local 嘅法庭审 佢。唔系佢。就本地法庭审佢唔到，佢翻去军事法庭。 系啦，冇 错。 系啊，同埋咧，水雷炮咧，直情扭计都惊咗佢噶嘛，即系立扭计，即系叫皇冠牌。 吓， 嗰时警察叫帆船牌都惊咗佢哋嘅。 系佢有枪噶嘛，佢都。 系啊，总之佢讲晒咧，佢哋当得兵嗰啲咧，一定有翻咁上下箭头。 系 啦，所以佢哋好冇有力。好啦，今日阿慈哥咧，佢就喺边度做嘢咧？就喺青马大桥管制站做嘢嘅。而青马大桥管制站咧。喺呢、這个佢哋开咗青马大桥之后咧，佢就大量聘请一啲咧退咗役嘅啊，翻嚟先系啦，退咗役嘅华籍英兵啦，退休嘅警察啦，同埋一啲辅警咧就去工作嘅。咁我都唔系好明啊，其实系咪因为同嗰个保安有关 咧？都冇， 或者系啩吓？ 嗰条桥有咩保安？ 唔系咯， 又冇人去抢嘅。 系啊，可能惊人俾人炸啩，真系唔知啦。 系啦。 呢、这个咧，呢、这个慈哥咧，就本身就系呢个青马大桥咧嘅管制组嘅组长嚟嘅，即系有啲 pose 嘅。咁佢咧，佢太太咧就系、是、一个菲律宾籍嘅女士。咁、大家唔好误会啊，佢唔系因为用工而娶咗呢一个太太， 是 而系慈哥咧就中意去旅行嘅，后生嘅时候，咁就去咗呢个塞浦路斯，去旅行咧就认识到咧呢个太太嘅。个太太个名咧，我读唔读啊？呢、这个？ 好料 喎、 哦，系啊 ，Irene 啊， 系 Irene， 系我都唔识读啊，真系，因为荣少啲英文啊，真系有限公司啊，系啦 ，Irene 咯 ，Irene G 啊叫做，好啦。 Okay. 咁好啦，咁咧呢个 Irene 咧就细阿慈哥10年嘅， 系 啊，即系一个就当年50岁，一个40岁啦，系啦。咁佢哋咧就大概阿慈哥30多岁认识佢啦，咁啊跟住就去塞浦路斯啦旅行，识咗佢之后咧就娶咗呢个太太，就喺香港咧就嚟到香港落地生根啦。个太太就生咗阿仔仔，就阿贤啦咁样嘅。咁好啦。呢、这个仔仔咧，本身咧，阿霍丽慈咧，成日都会同啲同事讲，嗱、我咧就有一个仔，一个老婆，同埋咧，个仔仔咧就快19岁啦，咁、我生活就好开心， 好幸福， 好幸福咁样啦。好啦，问题就嚟啦， 阿仔仔咧本身系一个咧好沉迷呢个网上游戏嘅一个青年嚟嘅，同埋咧佢就对一啲漫画，同埋对一啲咧漫画之中嘅人物咧就好迷恋嘅。好啦，我哋喺呢个时候咧就可以去0111啦，系啦， 0111 系啦，哇！呢本咩漫画啊，老师？ 中华英雄 系啊，呢、這个中华英雄，华英雄喎、啊，阿华英雄咧有句说话咧。就成日咧，即有讲过出嚟嘅，就话自己命犯天煞孤星， 孤独终老， 无伴终老，孤独一生，系啦。好啦，咁咧，阿贤仔咧就 佢系俾人算命话佢天煞孤星嘅， 系啊。 系啊， 系啊，呢即系咩嘛？你话华英雄啊嘛， 系 啦、啊，所以佢身边唔可以有亲人喺度嘅，边个黐身埋都死嘅。 系 啦、啊，好，我去埋0112，系啦、啊，系一个孤独嘅剑后啊。 嗯， 咁咧呢样嘢都唔系一个最大嘅问题，最大嘅问题就系咧，阿霍立儿阿贤仔咧就以呢一样嘢嚟自居， 系 呢下先大镬。好，翻翻嚟先， 系 啦、啊，咁啦。咁佢以呢一个无伴终老孤独一生嚟自居咧，咁即系话，佢对佢个双亲嗰个感情咧，其实就唔系咁深咯。 嗯， 系啦，所以咧，阿爸就觉得个仔好好，好锡个仔，阿妈都好爱个仔，但系个仔咧，其实对于双亲嚟讲咧，就唔系咁上心嘅啫。 嗯， 系啦，咁啊，可能佢成日打机啦，咁，咁、 嗯、 你成日屋企打机，咁佢家屋又唔系好大，得300多尺，即对于我哋嚟讲叫大啦、嗯，对于佢哋嚟讲就可能唔系好大，咁成日嘈住阿爸阿妈咁，咁呢一样嘢就 系 阴微言， 系佢应该系嗰啲祖屋啊，唔系丁屋， 嗯， 即系 个积细啲咁， 系细啲嘅，系啊， 嗯，系啦，咁啊好啦，阿贤咧最得意嘅地方咧就系咧成日都吹嘘喺啲朋友面前，话、自己系一个英雄人物，系啦，咁咧。佢嗱，你话自己用人物嘅时候咧，如果冇人和应你咧，就 好冇面嘅， 好懦嘅， 懦嘅系啦。 咁啊，好搞笑地咧，有个叫阿天，就佢、是、个朋友啦，阿陈明天啦。咁咧就真系好崇拜阿贤嘅， 去附和佢啦。 系啊，即系吹得嘅人身边都有呢啲人喺度。 即系三千击嗰啲系嘛？哎呀，真系头痛啊！真系呢啲真系系。咁啊，吹自己咧，嗱呢个阿贤咧吹自己。有神秘嘅剑师傅就教自己呢个 剑术、 剑道嘅绝招， 系 啦，咁就唔知咩绝招啦 吓，万剑归宗嗰啲咁 啦。咁呢件呢度咧，我哋就要去一去0113啦， 系0113， 系啦，哇，礼真嘅， 系 呢把真系 呢把真嘅， 真系好坚嘅 真嘅日本刀，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，所以咧呢把刀咧就真系好厉害啦。 话唔定佢老豆收藏都唔定喎，佢老豆想去炮嚟噶嘛。 系啦，所以咧，我想阿老先讲一讲咧，嗱，一个仔就宅宅地嘅，而阿爸咧就退役英兵嚟嘅，咁见个仔手机打机会点咧？ 梗系滚啦，大佬，系咪先？你又唔叻，喂，大佬，一个喂做得水雷炮个人都一定系比较 tough 噶啦， 系冇错， 刚强啲噶。你见到个仔，喂，大佬成日喺度。做键盘战士， 吹又无敌噶嘛？ 吹 无力， 吹就无敌啦。喺个网上成日讲到自己巴巴闭闭，叫你又唔行，咁你真系好猛噶嘛？会一定有微言噶。 系啊，系好翻翻嚟先，系啦。咁我觉得有啲嘢咧，就系我觉得好似注定咗咁样。系啊，咁就好啦。咁呢个阿天咧就好崇拜阿贤之余咧，就做咗阿贤嘅知心好友。 嗯， 兼且咧觉得呢个崇拜对象 系 啦就。布下呢个咧之后嘅杀机啦， 嗯， 好啦，咁讲讲咯，咁根据咧后来咧，即系呢件事情啦发生咗之后咧，咁呢个阿天同埋阿贤呢个对付阿爸阿妈，即系一死一伤之后啦，杀即系叫做搞出咁大得血案之后咧，阿天个任职幼稚园教师个姐姐就讲咧，其实阿天呢个人咧就做嘢都好积极嘅， 系， 佢就知道自己读唔成书。咁就去报啲艺进课程啦，咁样进修下自己啦，又去积极去学英文啦，咁样嘅。同埋呢个阿天咧，性格就比较文静少少，就唔中意同人争执。系啦，对于咧阿姐姐咧，对于阿天咧，会做出一啲残忍咧去杀人嘅行为咧，就觉得 好出奇啦， 好 震惊， 好震惊嘅。好啦，咁我讲一讲个案咯，吓，好啦。咁事发于呢个咧，2013年3月16日咧嘅凌晨。好啦，阿贤咧就计划咗好耐噶啦，杀自己嘅父母。 系 半年。嗱， 极尽相似啊，头一答案同第二答案极尽相似啊。咁、好啦，咁咧就揾咗阿天之后咧，就一齐去行凶。嗱、报纸咧当日咧就写咧就话佢哋打机打到好嘈，咁啊，跟住阿妈闹，阿妈闹之后咧就 愤怒， 阿贤愤怒咧就拔刀，就咁啊杀阿爸阿妈嘅。但其实咧，我睇翻后来嘅法庭文件咧，佢上庭讲嘅嘢咧就唔同啦。 系 啦， 系有布置， 有计划地去做呢样嘢。 系啦，咁嗰度有计划有布置咧，咁我哋好快咁呢一节时间就差唔多啦。咁我哋第二节继续同大家决案解封。 好，翻嚟， 转头翻嚟讲。